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冲突持续扩大，日前还发生港警向示威者开枪，造成民众中弹送医。蔡英文总统今天被问到是否针对撕毁台湾联农墙标语、殴打香港学生的中国人限制入境，蔡总统表示，对于部分来自中国的民众破坏台湾的联农墙或者是发生殴打港生的行为，他重申台湾是法治的社会，不容许这些不法情事发生，未来将会严拟相关人员在入境时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让法治社会的治安得以维持。而媒体也询问，台北市长柯文哲指香港警方开枪事件是擦枪走火，而且不认为自己失言。蔡总统表示，事件涉及政府执法人员以过当的手段造成人民受伤，各界要以更严肃的态度面对。对于香港执法人员严重过当的执法行为，他感到遗憾，希望香港政府能够理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尽快的跟民众坐下来谈，真诚对话，香港社会才能够稳定下来。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冲突扩大，全安地区在10月1号发生了一名18岁学生遭到警方开枪击中事件，而这名学生今天遭到香港警方起诉，罪名是参与暴动以及袭警。同案中另外有6名男子被起诉参与暴动罪以及纵火罪等。报道指出，这名18岁学生10月1号跟其他示威者攻击多名防暴警察时，被警方近距离开枪射中左胸，经过治疗之后情况稳定。这起枪击案发生之后，昨天香港多个地点有人上街游行堵路以及进行破坏，以声援这名男学生。屏东垦丁猫鼻头发生了3名潜水客失踪事件，昨天晚间7点多，教练杨正佳被作业交罚寻获，目前台湾籍的黄姓以及大陆籍的邱姓潜客仍然下落不明，失联超过了24小时，救援单位今天持续进行搜救任务。由于2名失踪潜水客身上配有反光物，在夜间比较容易被发现，因此海巡队昨天晚间漏夜进行搜寻，不过并没有找到2个人。恒春海巡队长陈永峰表示，目前派出了4艘巡防艇，以东部海域作为重点地区进行搜寻，后续会陆续增派船舰加入搜救任务，以把握在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内找到2个人。环保署今天审查彰化20精密机械产业园区环评案第4次初审，环保团体批评当地是土壤异化区，地层下陷有淹水之余，选错了地址。而彰化县政府则强调将会增加治洪功能阴影，当地地下水管制之后，地层下陷已经趋缓，精密园区可以增加工作机会。不过环评委员对于再生水去化、保育类鸟类生态保育多所疑虑，要求彰化县政府针对治洪池的容量设计，降低再生水重金属浓度可行性，以及增加公园绿地，使用10%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抵换达净增加量20%的可行性，补件再审。二林精密机械产业园区位于在彰化县二林镇北侧台塘万兴农场内，总面积352.82公顷，其中产业面积212.26公顷，规划引进精密机械元件、机械零组件、机电系统、工具机等相关产业。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谈到台湾高房价议题，他认为制度面有问题，供需面也存在矛盾，特别是房价走高，但是空屋还是很多。 对于立委表示台湾房屋持有成本太低也是影响因素，杨金龙回答，我也是这样的看法。央行书面报告提到，如果采行租税跟针对性金融措施，有助于抑制投机炒作跟囤屋，在供给面可以运用政策组合工具提供民众多元住宅选择，例如内政部跟地方政府新建合一住宅，扩增社会住宅跟推动都市更新政策。杨金龙今天更进一步的强调，从税来着手也许会比较好。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1点，来到108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2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36点，跌幅2%，来到213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8点，来到259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9点，来到3074点。上海、深圳股市以及南韩都因为假日休市。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最近冷气冰箱发出噪音，该换新了吗？ 太旧换新一二级能效标章的冰箱或冷气，每台最高补助3000元，北市府帮您审核包，快到北市中华电信指定门市申办，10分钟即可领款，快拨0800-580-050。 以上广告由北市产业局提供。 Baby， 带你出国玩。 好啊，要刺激一点的哦。 有立桨冲浪、水陆探险、压船，保证刺激。 还要舒适便利一点的。 我们住黄金海岸闹区，购物玩乐都很近。 太棒了，我要去这里。 澳洲黄金海岸样旅行6日，给你青春不留白。详洽澳游客各大旅行社。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闪着，就爱电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常有妄想，随着每个舞步能开出鲜花图像。红唇仍在半张，夜幕被热吻燃亮，情人传递眼色，星光熠熠像照相，全场流丽舞影，一切依照梦境酝酿，何时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觉得人没伴侣活着太辛苦，该先吃一口甜品，谁又有耐性，谁又要安分，情愿马上拆开礼物，情愿独个夜夜喝香槟，走出去散散芳心，新鲜的晚装留过夜就完全不吸引。情人望着爱恋，春天毕竟是太短，为何仍未转圈， Shall we dance? Hồng sơn ngưng 在半张夜幕被热吻燃亮情人传递眼色星光熠熠像照相全场流丽无影一切依照梦境酝酿可是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觉得人没伴侣活着太辛苦该先吃一口甜品谁又有耐性谁又要安分情愿马上拆开礼物情愿独个夜夜喝香吻走出去散散芳心真鲜的晚装留个夜就完全没吸引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恋春天就在你脚尖好戏还未上演 Shall we dance? Yeah, yeah! 来到新一次的下午两点钟两点十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Shall we dance? 我们开始吧 Clear it out, 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 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I let it rain, I clear it out.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From 광주한것이이해돼틈나중간스위거든내할림누런뜨끈바람슬맞춤춤을빡가워커홀링룸내게바람샘에성장한케이스내키는충무로먹여 I'm okay 금비연기를가는뱀꿈을들어가는내뱀진지를받는 step Popping, rocking, hopping, ducking, ducking, flashing, flagging, whoa하지만을같이한시바삐하지나위헌일오 내나를채찍해당근은트로피의인생의배팅에추운나의커스 Oh, what the pretty and I'm on a girl with Becky G on the side Every day I live Get it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pollo con espagueti. Ninguna tan mujer tiene flow que tiene Becky. Latinoamericana soy de aquí. Carita de santa pero friki. ¿Quién me va a decir?Ya todo lo vi Donde yo nací No pensaban que una mujer iba a sobresalir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Look back at it Like camera action Definitivamente la mejor de la escena When on the street we got the people reacting La gente que critica simplemente me da pena 鸡汤面，鸡汤面， 啊、 鸡汤面， 清汤面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And bring it out Yo Just bring it out 大家的午餐吃了没呢？今天你的午餐是什么？是 chicken noodle soup with a soda on the side 吗？是鸡汤面旁边还有一罐饮料吗？还是你现在吃饭都配电视机呢？ 电视机 ，YouTube， Netflix。 你今天午餐吃什么？ 哦，我今天午餐吃了蒟蒻猪血糕、秋葵温泉蛋、咖啡。 好不搭的。好不搭的一群组合哦，这群食物如果他们有灵性的话就 你在那边干嘛？ 我不是跟你是朋友的，你为什么要在我旁边？ 就是苏小姐的创意午餐啊，她就是很会、 混搭 mix and match， 对对对对对，蛮潮的。 什么秋葵咖啡， 然后蒟蒻 跟温泉蛋， 还有 鸭 猪血糕。 两点十八分，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其实我在起床的时候是浑身是汗的，做了噩梦。 什么噩梦这么可怕？ 可怕的噩梦。但我现在说出来以后，我觉得 不可怕。 好像你会觉得哈，这是什么？今天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你被吓醒的噩梦吧，或是。有没有人会一辈子一直在做同样的噩梦啊？ 有可能哦， 就是会一直一直出现的噩梦，蛮奇怪的。 对，这个我好像没有研究过为什么。 外星人在造我们的时候，可能 又来了老高粉。 我今天的噩梦呢是我去一个高中的班级，然后算是代课吧。然后那个高中的班级里面呢，有一半是乐队的人，或是。反正有很多乐队人，就是他们平常会穿那个乐仪起舞队的衣服就坐在那里。然后另外一半呢是 合唱团吗？反正也是一个，就是 一队乐队， 对对对对对，然后只剩 合唱团， 对，只剩下大概五个十个，然后是一般高中学生这样子。然后那个班级呢，就是那天有一个特别来宾，然后这个特别来宾呢是 Jam 邓紫棋。然后 你的梦很多哎、欸， 好像要演一个什么戏，就是要跟邓紫棋玩一个什么游戏，要演一个戏这样子。结果呢，这一群高中生呢就出了题目了，然后算是有点想要让邓紫棋出糗，或想要看看你怎么办这样子。对对对对，他出了这个题目要讲的话，就都是台语。嗯，邓紫棋不会讲台语啊，所以就是很为难。然后在念的时候也就 所以你要出来救援他， 念的不太好。对，然后后来我就他也是完成了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事后就说，我觉得你们蛮坏的，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明明知道人家不会还要做，然后他们集体离席，他们不听我讲话，他们很坏，这就是我的噩梦。其中有一个高中生 经过你面前的时候， 不是，我认得他是谁，他是小乐吴思贤。 好无聊哦。 干嘛？ 你昨天在看什么影片或？ 我没有啊，我完全没有啊，我完全没有，我昨天没有看电视。 你也没有看到最近一些，比如说关于网红新偶像剧的新闻、哦。 可能有可能是因为最近的 YouTube 强打他跟那个 向杰，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Sweetie 另外那个人 曾之乔， 对 对曾之乔他们做屈臣氏的广告吧，所以常常看到他。哦，哎、欸，不对，那个也不是 Chocolate BB， 那个也不是吴思贤啊，那个明明就是 JPM 里面的另外一只 小杰王子，还是 王子王子王子。02-2363-9955，有没有人要来分享一下你的噩梦呢 ？Nightmare。 嗨，你好。 啊，圣玛丽好。 你是？ 我是明真粉。 明真粉你好。 你有什么噩梦？ 我想分享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噩梦。嗯。我梦到我的初恋在大稻埕单车的那个码头，就是哭着给了我一巴掌。 他哭着给你一巴掌。 对，可是我不知道，我忘记他说，就是梦里他说什么我不记得了，可是就是很清醒，六，就是至少这个梦大概七八年有吧。好，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那你是被打的那一瞬间醒过来吗？ 不是，我只记得就是他给了我一巴掌之后，然后他就跑走了。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在蛇堤那边讲了什么，可是那个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喜欢他啦，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梦对我来讲就是印象很深刻。 那很喜欢他，但是你们是有在一起的吗？还是 当然是没有啊。哦， 你醒来脸有痛吗？ 我起来的时候不是没有痛，只是觉得就是这个梦，我想到现在对我而言就是印象还是这么深刻，就是我现在还是想得起来，就是梦里的场景应该是怎样怎样，晚上然后在哪个位置，就是都有，就是因为那个是我实际去过的位置，所以是什么位置，然后他就在哪里怎么做的，我都就是好像还是印象深刻。 但为什么要哭呢？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做的梦我怎么会知道，就是梦里面 我 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哦，不能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走向灭亡。 对， 是老高说的。 不是，是我说的。 对，所以要分享这个梦。然后最后其实我其实打还有另外一件事想要分享。 什么？ 就是我想要祝我的好闺蜜美姑咪生日快乐。我有记得了耶、yeah、 美姑咪 生日快乐， 美姑咪生日快乐，拜拜 拜拜。在飞的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今天是绿灯，今天很顺畅， 有人梦到说他做大怒神，然后他上身以后呢，发现 没有系安全带。 前面大怒神应该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像很重的东西， 就 是压在你胸前的，那个东西松了，然后下面再气爆， 好可怕哦！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这个真的好可怕，我醒来腿软哎、欸。 这应该不会醒来吧？因为在它下降的瞬间，你就会醒来吧？因为你会知道你会飞起来， 就腿会麻麻的、 02-3-6-3-9-9-5-5，你的噩梦有没有很清晰的噩梦呢？或者是你昨天做了什么噩梦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Hello， 你好， 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超神明前的人 啊。 以前我少姐有来分享过超神明。 对， 你是用什么在跟我们讲话？那个、 你的回音感实在是太重了。你现在躲在哪里？ 厕所，我在上班。 你在上班，所以不能大声讲，是不是？ 厕所可以啊，只是不要有人进来叫。 哦，好，你再说一次，你是谁？ 我是偷神明钱的人。 偷神明钱的人。 哦，好，偷神明钱的人，你的噩梦是？ 是啊。我先说我是支持同性恋的。 OK， 好啊，我昨天梦到我跟三个朋友在一个房间，然后那房间很暗，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在旁边玩手机，然后另外两个男生朋友他们就突然亲了起来，然后亲了起来，我就跟那个朋友有点吓到，然后突然换一个场景，他就突然在我面前坐了，然后让我就看着他做完，然后有一个跑来问我说：“这次完跑来问我说，我要不要去看个医生啊？” 哈， 他问你说他需不需要看医生？ 对啊，我就说我怎么会知道？ 哦， 我说对，我说应该不用吧。 所以里面的三个人都是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对，都是我朋友，真的很好的朋友。 那你之后看到他们，你会不会就会觉得哎？就是怪怪的， 我还没有见到他们，我不知道。我在想，我要不要跟他们讲这个？应该是不用， 应该是不要吧？应该是不用吧？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很爱，就是他不会敢保证他绝对不是同性恋的。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支持同性恋的。 哦，是哦，其中一个是不支持的。 对啊。 哦。 然后他们两个会搞在一起，让我觉得今天让我都很想吐。 就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异性恋，在你的梦里却相爱， 他们两个就搞起来了。 嗯， 让我今天都不是很舒服。 OK， 再见喽。 好，拜拜。 最后是被逗乐是怎 么 回事？ 为什么他说他不是很舒服，可是就被自己的梦逗得很乐哎、欸。 我常常都是觉得梦是潜意识在试图对我们说话。 哼，那这个要说什么呢？ 就这个要说什么呢？这正是要说什么。我还跟出版社拿了一本书，就是可以教你怎么样如何解梦的书。 嗯， 然后它是一个很厚很厚的一本。 哼， 它大概有分了几类，告诉你说，如果梦到这一类的，你大概要朝哪一个方面去解这样子。还没机会看完。 所以现在无从解起。 现在无从解起，但就是未来我每看到一个段落，应该就会拍一支 YouTube 影片跟大家讲说：哦，如果你梦到这个的话，你应该要怎么解掉？幻想中啦，我的 YouTube 现在真的是完全停摆，完全提不起劲想要剪片。 可是刚刚那听起来很有趣耶，我会很期待赶快。 你说解梦的这个东西 啊？对啊，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 大家太爱解梦了。 嗯， 你只要解梦解到一个程度，哇，有利可图。 对。没有，我没有在想立这件事情。可是 我有， 可是像今天我自己做的那个噩梦，好，就大家可能不觉得是噩梦啦。可是我在梦里面是那个， 那个是蛮慌张的， 那个氛围是恐怖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潜意识要跟我说什么？是要说什么呢？是不是要告诉我说，不要真的一直爱说教这件事情，不要一直想当老师 这件事情。可是你梦里才讲了两句，说你们真的蛮过分的、欸， 然后他们就走， 对啊、 集体离席， 对啊。 抵制我， 怎样？乐仪队了不起哦？不过这是吹乐器嘛。 不是，这个不是反映最近你害怕大家离开你的这种感觉吗？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待てね。 你有种执着，我还看不透。每一次离开，你总会回头。流浪了多久，也没见过你泪流。单纯想取暖。然后飞走。 沉默的男人，寂寞的女人，你们的心情萧煌奇都懂。 你有苦衷，你有借口，你有权利不让我触碰。我除了温柔一无所有，想陪你度过，躲在心里面的洞。情绪从不说，我用怀中仅有的天空，只希望你的旅途也有我。一个女人的寂寞。 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萧煌奇，苦等三年全新恋歌《候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年底秋冬国旅补助，我们左右邻居们一起开车出去玩，好不好？ 好，出发前先去台塑石油加油。10月1号到12月31号，每周三到台塑石油、福茂、全国、西油等加油站，除各站优惠，汽油加满25公升，再折扣25元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求安心。 初秋微凉，浅尝历山黑布红叶之美，登泥土园赏枫红云海。乘缆车俯瞰大地惊鸿，米其林星级景点赏秋风初雪双景并存。 秋の雪、理想黑布。 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谁都不能一直年轻，但雾可以。全民韵律舞动风潮，林明真全新 EP 雾。9月11 Sit Music 种子音乐。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孤傲的蔷薇，留下自伤悲，就留给自己那一点的自卑。浪尽的潮水，沙漠的狼狈，还有我陪你相拥。 错的错 2:32，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 做噩梦了吗？ 对啊，分享一下你的噩梦，近期噩梦或者一直以来 haunted 就是觉得很可怕的噩梦，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昨天在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个今天还可以订吗？ 那个是那个夜光家族呢。 对对对。 可是夜光家族那个我不知道啊。 你可以打0223636600转零，谢谢。 问总机。 6600。 Yes。 OK， 谢谢你。 拜拜。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 Doris。 Hi， Doris。 你的噩梦是？ 那个我要讲的。噩梦是在农历7月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哦，也蛮近的。好， 其实我是被梦到的人。因为那天我跟我的闺蜜还有带孩子 要出远门玩，然后他一上车，我的闺蜜就说他梦到做了梦，梦境中有我，就是我开的这台车冒出了很多黑色的小蛇，然后我的车子要就是要我想要往椅子要往后退的时候就是动弹不得，后来就发现那个小蛇子冒出来之后到后面说是就蛇王跟蛇后都出现了，然后那时候我们正准备要上高速公路，我们车就停在路边，就告诉那个梦境中我很常做梦，然后那个梦境就是我就会去 Google， 他说我们不适合出远门，那其实我们有是三个闺蜜，另外一个闺蜜已经出发往台中的方向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在犹豫要不要出发的时候，我车上的那个闺蜜的儿子突然就说他肚子痛，我们就立马找附近就是跟他借那个汽车的保养中心去借厕所，他进去了半个小时，结果出来还是持续的绞痛，可是我们就想说既然都已经说好出发，而且饭店都订了，我们就出门了，就一刚开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车子前一天都去检查过轮胎保养，就亮了一个很奇怪的灯号，那灯号我打电话就是回去原厂，原厂说不可能，我的车子不可能有那个颜色的灯号，我们就去下保养厂去看，那他就说诶，那这个应该不，这个灯号应该不至于导致成车子的危险，就帮我把灯号删掉之后我们就继续开，就开到了台中之后，朋友要来找我们，他是台中人，怎么开都开不到我们饭店， 开 了一个多小时， 开不到，我 开了个多小时之后，他就自己回去。他说他真的觉得太奇怪了，而且到了半夜，因为孩子一接，孩子都大了，大概都是国小五六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我们三个女生自己睡一间，睡到凌晨。我睡着了，另外一个闺蜜就是一直都睡不着，她就突然打开门的时候发现我们家总共有四，就是闺蜜的四个小孩都站在我们的门口，然后就说都跟妈妈说，妈妈我们睡不着，刚刚听到尖叫声，那确实她我另外那两个朋友都听到尖叫声，很凄厉的尖叫声，可是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 等一下，你现在讲是现实还是梦啊？ 现实，不是做了那个梦之后，那个梦告诉我们说， 竟然是一个鬼 故事。 真的，我们把它三天两夜的，就隔天就回家了。 太可怕了吧！ 还有泼在地上面，真的，那个蛇在窜出来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只是想说，另外一个闺蜜从台南已经出发了，所以我们就出发吧。而且那天是下大雨。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想说农历七月半，我的孩子比较小，才两岁，想说七月半是不适合带小孩出去玩，可是因为其他孩子都大，想说好吧，没关系，就去吧。对， 我还是觉得刚刚那个你讲的画面最可怕，打开门四个小孩就站在门口， 真的， 这什么鬼片会出现的情节？ 因为他们怕按门铃可能会吵到我们，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门口站多久。他妈妈打开门的时候，孩子在门口说你们怎么了，他们就说他们害怕睡不着，刚刚听到尖叫声，他们整晚都没有睡。 他们没有哭哦？ 没有哭，就站在门口，然后妈妈其中一个妈妈就过去陪他们睡觉安抚他们，就隔天就回家了。 天 哪， 太恐怖了吧。 真的，而且我那个台中的朋友开一个半小时短短的距离，他说他后来我们这几天有见面，他说明明就是大概只要十五分钟路，他都开不到，而且他导航是逢甲夜市， 为什么开不到啊？ 就像之前马克信箱讲那个啊，就是那个，可是你知道 NCC 有怪力乱神的规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就是持续讨论这个话题。 哦，真的吗？OK， 不好意思。 不，这是你的真实生活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影射，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刚好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其实我还蛮常做梦，是真的。那起来的时候，我的梦境都会很清楚，我都会去 Google，我觉得都还蛮准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梦到蛇是有钱呢、欸， 那是民间信仰。 我跟你说， 民间说法。 我最近也一样是梦到蛇，然后呢，我就去土地公拜拜，我问他说这个月是不是我有30万的收入，因为我是做业务的，就土地公说是，可是九月份已经结束了，一毛钱都 没 有。 还是你还没对发票？ 哎，1000万是我的哦。 好，见者没分。 对，对一下发票，说不定有好事发生。 OK， 谢谢你们分享一下，没事。 拜拜 ，Doris。 拜拜。 好，拜拜。 在 App 上面呢，有人说之前在那个黄金拱门打工啊， 嗯， 梦到那个叔叔，黄金拱门那个叔叔追我，所以那一阵子对叔叔极度恐惧。其实麦当劳叔叔就跟小丑一样啊，对，他其实是可怕的、欸。 嗯，除非他边走边撒薯条跟鸡块，就比较可爱。 没有，还是可怕。 如果手刀跑起来就可怕。 他就是撒薯条跟鸡块，就是要糖果屋的故事，就是要骗我去那边，要把我关起来。 你自己在说，哎、欸，这没有加盐呢、欸。 02-2363-9955，2:4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是谁？ 是高雄的小林。 小林，你最近有做噩梦吗？ 我做了一个蛮恐怖的春梦。 哦， 对，那这个梦呢，是我就梦到啊、在梦里面有一个女生， 嗯， 要跟我发生关系， 嗯， 就很积极这样子， 嗯， 然后我还很假清高跟她说不行不行，我女朋友这样子 啊， 对，然后这个梦就快就醒来了， 啊， 然后重点是我女朋友她睡我旁边， 啊， 她醒来跟我说， 啊， 欸，她也做噩梦，我说你做什么梦 啊？她说我梦到我杀了一个人， 啊， 我女朋友说她梦到她杀了一个人， 啊， 我说那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啊？ 我说是女生吗？ 啊， 她说对， 啊， 她说她梦到有一个女生要勾引我，超恐怖！ 我起鸡皮疙瘩。哎，欸，你们， 我们现在讲噩梦，你们为什么都要讲鬼故事啦？ 不是，就是噩梦啊！ 不是，那就是有个人缠上你们两个了呀！ 也不是缠上你们两个，就是他跟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啊， 然后同时 入梦。 哦， 很恐怖。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纯梦。所以我女朋友来做是噩梦。 哎，欸，要是你真的在梦里跟她发生关系的话， 这样女朋友杀的就是你吗？就是，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啦， 没有， 就是，很多想象空间，啊。 那只是一个巧合吧？又那你们的那个，可是梦里面大部分都没有脸，欸，所以也对不起来。 还 是 说你知道比较科学是说人的脑波， 嗯， 会？ 我觉得会互相影响。哎，欸， 嗯， 对对，所以这是我的鬼故事。 你们有描述那个女生的长相吗？ 我记得他有点像我一个同事， 哈， 对，然后重点是我的那个梦后来还是没有发生关系， 哈， 然后后来就在想说，该不会就是我的梦境里面，我的女朋友她侵入我的梦境，把这个同事抓走， 全面启动， 侵入我的梦境， 对， 嗯， 对， 好的，感谢你 ，OK， 谢谢， 拜 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中和的丹丹。 丹丹你好。 对，我要分享我的鬼故事。 又是鬼故事， 是 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噩梦。噩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噩梦，是噩梦，噩梦，那个噩梦很短。 嗯， 好。 这噩梦大概是这样子的。我小时候跟我们全家人在客厅看电视。 嗯。 那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是平房，就是那种类似三合院的平房，那客厅很小， 嗯， 我就看个电视，那大家也都在看电视，可是呢我们的那个椅子旁边，以前我们没有沙发，是那种木头中间砍大理石 那种古代的那种椅子。嗯，然后大家在这边看的时候，发现我们角落啊有一个白衣服的，然后头发往前披的，有点像贞子的，那个模样的 传统式女鬼。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大家都没发现，只有我看他。嗯，然后他本来这边站着，就也都没有动。后来他发现我在看他。嗯，然后后来我就不敢再看电视，我就默默走到房间去躲起来。嗯，接下来呢，咻，他从我 等一下，你现在在讲梦还是你的鬼故事？ 梦梦梦 梦梦梦， 嗯，他就跟着我到我房间，嗯，然后推倒，一直掐我脖子，哼，掐到我不能呼吸，一直掐，一直掐，掐到我不能呼吸，然后醒过来，哼，然后呢，这个梦啊，如果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嗯，因为我今年已经46岁了，嗯，那个是在我5、6岁的时候，大概是民国大概还不到70年，那时候没有贞子的鬼故事，而且那时候电视只有3台，嗯，也没有录影带。录影带，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形象不是传统女鬼就对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 我说这个梦哦是传统女鬼，可是呢，这个梦境哦是在我小时候还没有接触到任何鬼片。 就你根本对于鬼没有想象的时候，他在你的梦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任何有关于鬼故事、鬼电影 鬼 或是鬼的那个节目的、的任何资讯，因为那时候很少有这个东西。然后就发生这样的梦，那而且这个梦很诡异，这个梦到我后来长大还持续会梦，大概可能梦了几十次都有，梦到那种 他都一直掐你吗？ 掐到我醒过来。 我觉得好妙，就是对，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 哦， 这个形体跟样貌要怎么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呢？ 就是外星人做我们的时候，城市没有弄好嘛？ 你说他明明还没经历过，却让他 bug 出现的， 不是他就是要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塞一些这种奇怪的城市嘛？让我们没办法活得很快乐啊！ 如果我现在跟，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讲，他说：“哎呀，你看贞子看太多，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贞子的形象，一个 没 有脸。那时候根本没有贞子啊，还不到民国60几年，哪有贞子啊？” 哎，所以就是你现在长大了，就是现在就不会再梦到了。 现在比较少，我现在是2个小孩吧。嗯，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也是毛毛的，至少你们在讲那个 噩梦， 嗯，对，所以我听说，哎，赶快来分享一下，这个一直很简短，然后又 印象深刻， 对，很印象深刻，然后又觉得我自己又觉得很恐怖啦，因为从小梦到大，我觉得这样的梦很恐怖，嗯，对，分享一下， 谢谢你，丹丹， 谢谢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02-236-3-9-9-5-5，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噩梦。Hello， 你好啊。 喂， 喂， 嗨，你是谁？ 啊，我是桃园的安安。 嗨，安 安。 嗨，马克玛丽。 做了什么噩梦呢？ 我这个梦有点久以前了，可是那个梦就是吓到醒来很多次。那个梦就是，对不起，我有点紧张。 深呼吸， 就是，我就梦到我从我家的阳台走进去家里，然后看到我弟跟邻居家的妹妹坐在电视机前面，而且是靠很近很近。嗯，然后他们看那个电视是讲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宗教，我们要把人全部都杀光。嗯，然后我看到小朋友在看那个，我就很生气的说：“ 你们怎么可以看这个电视？然后叫我们把电视关掉。结果后来阳台就突然出现两个人，然后一个人是他们的教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教主的罗罗，他们就指着我弟和那个邻居妹妹，就说把他抓起来杀掉。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我就是突然眼睛在现实生活中眼睛就是睁开来，就想怎么这么可怕的梦。然后我就还是跟自己讲，因为那时候是吓到，就是心脏还跳很快，然后还跟自己讲说好没关系，这只是梦， 继续睡， 睡着就没事了。就眼睛就是闭起来，然后马上又睡着，以后又梦到同一个场景 哦， 然后 继续梦回去。 对，然后那个教主就说，你以为你在睡着就不会梦到我吗？ 好恐怖哦。 对，然后那时候那个妹，我弟跟那个妹妹他们两个就站在他们前面，然后拿着刀子往我这边走过去。我从我这边走过来，然后我还又吓到，我又在现实生活中 又醒来。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怎么办，我这什么什么我都梦到。然后这次我就想说好，我再隔久一点我再眼睛闭起来。就隔了久一点后眼睛闭起来，我又梦到他们。然后 他不放过你耶。 对，那时候我梦到是就是第三次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已经是被吊起来，而且是那种网状的，我还看得到我的肉被那个网挤出那种菱格纹。然后他们就跟我那两个小朋友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很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梦里他们两个都是很小的样子。然后他们说把他肉一片一片片下来。 哇， 真的太害怕。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不错嘛，还知道怎么出去。 然后你有一个李人格在跟你对话，哎， 真的很可怕。然后那个人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天哪，你说还知道怎么出去的意思是说可以离开他们的魔爪，然后就是醒过来这样子。 对，他还知道，你还知道怎么离开。 然后 因为太害怕，我还就是真的第二次醒来，我就不敢睡，然后就走进去把我妈叫醒，说妈妈我做噩梦，好可怕的，陪我睡。 在 App 上面有一个听众说法，就是跟我想的一样，就是你以为你张开眼睛，但其实可能真的都还没有醒来。 哦， 就你只是张开眼睛，然后你看到了天花板，你以为你醒来，但可能你都还在做 梦 当中。对，所以这是一个梦中梦中梦， 也是有可能。 谢谢你安安。 可是因为我眼睛张开的时候，就是还有看一下房间的天花板这样子。 哦，对啊，就是那个天花板是梦的一部分啊， 都是建构出来的。 对， 谢谢你安安。 讲不会，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进歌 进去，所有的爱都在逝去后显得异常珍贵，有一种酸楚与期盼在歌声里宣泄。时光机器， 哼着你最爱的音乐，思绪又飘到了那天。许多要对你说的话，我要亲口对你说，希望下一刻就能如愿。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要穿梭时间，回到那从前，梦会实现或湮灭，就让这一幕上演。为了能再见到你，我不惜一切。我已经坐在时光机器里面，我将回到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我轻轻闭上双眼，爱在我心里浮现。 暖男表心代言人方炯斌，2019最新创作专辑《冰 Love》，强烈推荐又一主打《时光机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要半价即可成为宾士车主，宾士资柔现金新自选，特定车款享零月付、零利率，资金运用更灵活。合约期满，依个人规划可选择换购新车，结清尾款保留爱车或归还原车，即刻入主再享全车系特定年式以示保险。方案详细内容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全台最梦幻的音乐响宴，迪士尼公主电影交响音乐会即将登场，四位国际知名歌手，长荣交响乐团 live 演出，大荧幕播放11位公主电影精华和15首经典热门主题曲，今年冬天不容错过的迪士尼公主电影交响音乐会，11月1号、2号屏东演艺厅，详情请上屏东演艺厅粉丝专业查询。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2:55，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是来自于王星辰的《散散心》，好吗？那到底人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会有些害怕的东西。 嗯， 然后这些害怕的东西呢，会藉由就是让你的潜意识会藉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方式把它反映出来。 嗯， 所以做噩梦呢，就是他让你在梦里面先梦到了， 嗯， 然后梦到你害怕的、可怕的，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的， 嗯， 反正都先梦到。然后梦这些东西呢，它虽然不是实际生活上经历过的， 嗯， 可是你心跳会加速， 嗯， 你会害怕，然后那些情绪是真的， 嗯， 所以等于是借由这样子帮你的， 是训练我自己吗？ 是帮助你把你的负面情绪给宣泄掉，嗯，所以有时候做噩梦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坏的坏事。 啊，你刚刚不是说我们城市坏掉吗？外星人在做我们的时候。 对啊，我还是这么觉得啊。待会呢，在3点钟的过后呢，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就是打电话进来，跟玛丽一起分享一下，交流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用的 噩梦产品。天哪，为什么要买这个？ 你说太糟，用完又脸烂掉， 颜色根本就不对。 3点过后再回来喽。 要干嘛？跟我一起找健康、抢好康，宠爱自己、照顾家人，千万别错过日邦真传翠鱼精全年最大优惠，就在10月10号到13号台北妇幼展世贸一馆 B209 摊位。 日邦真传翠鱼精选用天然牛奶鱼，一包就能喝进2条牛奶鱼的营养，双十假期就来世贸一馆 B209 摊位等你哦。日邦真传0638422277。 小钟局长，最近教育部统计机车事故每周夺走两名大学生，我心好痛。 年轻朋友啊，要预知危险，不要抢快、超速、无照驾驶，才不会有烦恼。 小钟，打造新北市友善用路环境交给你，机车考照及安全先导也要加强。 报告市长，我们全面进行中。 提醒大家，机车上路要有照，协会防疫驾驶才安全。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南方澳断桥造成了6个人死亡，台湾港务公司21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独立桥梁检测，明显有重大缺失。董事长吴宗荣在今天请辞获准。至于后续第二波惩处什么时候出炉，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过去涉及的人都会一并调查后厘清责任，如果有该负的责任也会加以追究。至于行政惩处是否要求多久内出炉，林佳龙说，现在还在救灾以及善后阶段，港务公司也在全力投入，因此这只是个方向，后续会配合调查报告课予责任。林佳龙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希望全面检讨后改善。另外，16座港务公司所管的桥梁会在3个月内完成检测，并且提出补强以及改善计划。南方澳跨港大桥崩塌，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在脸书质疑，宜兰县政府每2年都会有桥梁检测标案，但是过去3次都是由建行科技大学教授陈明正代表的团队以限制性招标取得标案，其中前2次都是以建行科技大学名义，107年则是由万桥峰公司得标。建行科大陈明正团队根本就是得标监审审查都是自己人，这不仅是人祸，而是罔顾公安的犯罪行为。建行科技大学在今天发出声明指出，全计划案在民国103年、105年由建行科大非破坏检测中心投标，由于参议的教授陈明正106年2月退休，因此民国107年度开始的标案都是由其他的民间公司参与投标。校方指出，媒体提到建行非破坏检测中心技术顾问陈浩贤先生以及严允中先生分别担任标案的监审服务人员跟检测成果审查人员，经过学校查证，中心并没有聘任这2个人担任技术顾问，聘书也不是由中心颁发。有关于陈明正以万桥峰公司取得标案之后，又跟本校非破坏检测中心签订合约，而且双方代表人都是陈明正的报道内容，检方校方经过查证并没有签订合约。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渔村昨天发现女尸案，今天宣布侦破，警方根据当地民众的指认找到疑似凶器铁锤，并且透过监视器画面找到当时停留在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车主41岁的李姓女子说明，李姓女子最后坦诚犯案，目前警方正带女子前往现场找寻其他的证据。初步了解，李姓女子跟51岁的唐姓死者都是住在南投县竹山镇。李姓女子疑似跟死者有金钱方面的往来，欠了死者100多万元债务，因为不堪屡次催讨，可能因此埋下杀机。初步推测，李姓女子以前往拱天宫参拜为由，将死者骗往通霄镇白沙屯地区，之后两人发生争吵，李姓女子持铁锤敲打死者的脸部，2个人在追逐间，死者在岸边倒地不起。由于死者是昨天凌晨5点多被敲击脸部之后倒在岸边，对于是当时就被打死，或者是因为重伤躺在岸边之后失温死亡，仍然有待解剖之后确定。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在立法院财委会报告109年度营业预算并被询，立委质询央行对于虚拟货币以及脸书虚拟货币 Libra 的看法。杨金龙表示，对于 Libra 要在台湾发行仍然持保留的态度，而央行对于虚拟货币态度一向是保守。杨金龙认为，虚拟货币不该称作为货币，只能够算是加密资产。他认为，货币应该是同时具备支付媒介、计价单位以及有价值储藏功能。央行今年也成立了数位货币专案研究小组。杨金龙说，目前电子支付透过网络世界交易买卖，支付也要透过网络，一化支付会成为主流，央行必须要面对趋势，所以成立研究组。杨金龙说，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推行虚拟货币会义不容辞，但现在达到每一个人都需要使用的目的，而且也认为现金不会消失。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1点，来到108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92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36点，跌幅2.01%，来到2134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35点，成为259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078点。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2020年的大学入学，你做好准备了吗 ？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升学座谈会诚挚欢迎您。10月5号到7号，台北、台中、台南，针对 SIM 入学门槛、奖学金制度提前准备与规划，请搜寻飞碟脸书粉丝专页。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Baby， 恋爱的男子每一个都是少女。 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少女。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恋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吧，3:0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今天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星期四的3点钟过后，就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 冷水澡 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变漂亮呢？冷水澡是其中一种啊。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冷水澡什么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像去苏澳泡冷泉一样。 对，然后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你那个身体变比较好。 但是提醒大家，因为天气也许越来越凉，你开始会想要洗越来越热的水，但在你脸上的水洗脸的温度还是就是偏凉一点比较好。 哦， 不要洗太热。 相较于就是热水洗脸、温水洗脸跟凉水洗脸，就是偏凉的会好一点。 偏凉好一点啦，就是常温，常温就让它自由流动。 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把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美妆啊、保养啊，或者是就用什么样产品想要分享啊，都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说说。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这个问题说最近要周年庆了，我应该要先把会用到的保养品囤货囤起来吗？ 你有缺吗？哎，我觉得就是最近，就是也不是最近，之前就有一个方法，是你有没有把你的保养品做个表格做出来？ 对啊， 一旦你真的做个表格之后，你会吓死。 你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么多， 原来我东西这么多 哦，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是很会囤货的人，就是所以也许我可能会因此多花一点钱吧，因为我不会在它最便宜的时候想要多买几罐，我都是一次就是差不多两瓶用完，我就去看哦，可能那时候在哪个网站比较便宜，我就买了，可是都不会买到它的最低价，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说，看看我的囤货，啪打开的时候，我想说，是工厂吗？那个让我觉得蛮惊人的，所以那个真的就很需要做表格。 我是会囤货的人。 你囤什么？ 隐形眼镜药水。 囤太太。 我会囤隐形眼镜药水。 隐形眼镜药水为什么要囤啊？它价差很大，是不是？ 它价差没有很大，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一家眼镜行周年庆的时候，它会满千送百。就它会有一个就是9折的活动，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大量的入手，所以就是如果你在11月多来我家的话，我的一个柜子里面全部都是隐形眼镜药水。 我有朋友是会囤隐形眼镜啦，就是哪个县市比较便宜，然后一口气带很多， 然后可是那个分量，那个囤我不是乱囤的，我就是囤到就因为它11月的时候周年庆嘛，所以我现在 囤一年 瓶子，就我现在所有药水所有的就只剩一瓶 哦，所以你就算得好 好的，接下来我是算的完完全全算得好好的，不是乱囤的哦。美美爱漂亮的时间，0223639955，或是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一起来漂亮一下。有人说，请问有人用过 Fujiko 蓬蓬 powder 这叫做头发吸油粉扑，什么东西啊？ 吸油粉扑是不是粉扑上面有像蓬蓬粉的东西啊？ 然后你弄到头皮上吗？ 对啊，应该就是拍，我听起来想象应该就是拿那个粉扑拍你的头皮，就吸你的油脂，然后让你的头发就是变比较 干 松一点，干松。 那这样那个扑下去不会吸了油以后变头皮屑吗？ 它应该就像那个蓬蓬粉或蓬蓬水一样啊，就是它不会变头皮屑，可是你还是要记得洗头洗干净、啊，不然会可能会有堵住的风险 啊。就是你用了，你出门的时候用，但回家就是要洗头。 对，就有人头皮真的太油了，他到下午不能见客户的。 有个问题，我烫完了头发，头发超毛了，怎么办？ 除了疯狂护发，没有其他办法， 就是护发。 护发， 润发。 我那个护发，如果你要真的很认真的话，就是你晚上洗澡的时候，就是真的用比较发膜类的产品，然后你真的就是洗完护发涂上去的时候，你要把它包起来，然后再慢慢的。 还要包起来哦？ 你就先包嘛，然后你洗澡的时候，你整个就是有那个热气呀，当作是有点蒸它的感觉，因为你去外面的发廊做护发也是这样啊，常常就是用热气烘它。 我有个问题，下个礼拜开始的发精团购有类似的产品吗？ 我们那就是护发，可是它就是也是你护发，它是可以短暂当每天的润丝用，你也可以放久当做一个比较长时间护发。它就是现在很多产品都是这两种，就是说我可以当润丝，也可以当顺护的感觉。你去外面洗头就说，哎、欸，要顺护吗？加100哦。你这头发有点硬，我是建议顺护啊，不然待会有点干。一般润丝加50。然后大部分都被洗脑说，那我要顺护， 因为感觉50跟100差50块而已。 对啊，他整个顺护就觉得好像听起来， 但你想就是那个店家差蛮多的，因为就是我用的就是洗发精嘛，或是就是那个什么润丝精，我就是那一罐，然后我只是压一次或压两次，那就差50块。可是那50块 没有，我都会觉得它的润丝跟顺护应该是会有两个不同的产品。我觉得 对、啊、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可是就是。怎么讲啊？如果你买回家自己用的话， 哎、欸，他顺护会帮你用那个，你知道发廊都有热毛巾这样帮你包起来、哦，所以我只是觉得你在发廊会有那样的程序，其实你在家就可以仿效类似的感觉， 也可以自己弄， 也可以自己弄。 就是去发廊的时候呢，我之前最喜欢、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就是他们蒸毛巾的箱子。 哦，你说那个，哎、欸，那个应该很容易买到吧？ 3-5千块我有看过，然后还有二手的，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在家里面。 哎、欸，有时候你拿 可以敷眼睛什么这些超棒、欸， 微脖子也超棒的、欸。 对啊， 如果你家有，就常常去你家。那个真的很好用、啊， 那个真的很棒。哎、欸，那个真的 很棒，你还可以就是用一些小毛巾，你在家里自己吃饭前来说上热毛巾来。 对， 要热水吗？擦碗针要不要？涂平针要不要来一瓶？ 哦，生活非常有仪式感， 这个很棒、欸， 非常有仪式感。 但是如果说你要那种很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头发毛了，它能不能救？就是重点就是你有没有长期的护你的头发，长期还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是，有出那个，还有点像护发帽嘛，就是有之前有卖那种护发帽，是你自己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然后也有那种一次性的护发，它包起来，它那个袋子就自己会发热。 哦，这么厉害！ 之前王是去韩国玩的时候，人家推荐我说你在韩国去年是可以买到很多，然后现在像宝雅也有在卖，可是也许就是台湾卖会比较 贵。你说像 X 战警里面那个教授吗？他带一个那个脑波那个， 他那个不是铁还是什么的吗？那个不是很像犯人在电头的时候， 就戴上去以后，就热。 他就像一个护发帽，可是他会发热。我觉得那个就是最懒人最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护发油够多又会发热，就把它包起来。只是你技巧要好一点，前面要黏黏黏，不然可能会掉了到处都是这样。 哦，要当漂亮的人，代价好复杂、哦。 因为如果你头发强，又刚烫完很毛，你每天看你的发尾就一肚子火就好了，你也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上班也不用做，就是看你剪分叉这样，这剪掉，这剪掉，这剪掉这样。 欸，如果你家那个热毛巾啊，你家还可以开脚底按摩店呢、欸。 我不想要开这些有没有店，好吗？ 就是这样，你卡提亚有更多的店员可以演呢、欸，你可以当更多种客人呢、欸。洗头客人、日本料理店的客人、脚底按摩店的客人。 如果要洗头客人的话，你觉得我家是不是要买一个专业发廊，就是往后躺洗头 的？躺的。 我家未来以后60平的话，我就考虑一下。嗯。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岛谷瞳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关于顾头发这件事情啊，真是三千烦恼丝。还有人问说，我想要用泡泡染，也想用泡泡染染出亚麻色的话，那头发会很干吗？ 非常有可能 啊，泡泡染很有可能很干哦。 因为我蛮久没有用外面的染发剂染我自己了，嗯、但是前一阵我 昨天不是去染头发吗？ 可是那个不是自己买的啊。 你昨天有去染，可是我完全看不出来染的原因是， 欸、就它变浅一个色阶吧， 完全感觉不出来哎、欸。 有啊，它变很浅，我之前头发很深哎、欸。哦、oh. ，我上次很深就是因为我自己染。哦、oh. oh. ， oh. 自己染就是会很容易染出一个很， 就是比较难掌握的颜色。 对，然后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都帮我朋友染头发，然后我朋友会自己去选他们要的染剂，那的确就是有买那种盒子很可爱的，然后感觉有很多颜色的那一种， 动画风的， 就是比较日系的那一种。然后那时候染完的颜色会瞬间是那个颜色没错，可是它掉的非常的快哦。然后也有也有就是挑比较其他。我也不知道他们那挑的跟国家的差别是不是有，比如说德国的染发剂跟日本的跟韩国是不是有差，但有的就真的比较持久，有的就是掉得很快啊。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头发的话，下个礼拜就跟上玛丽的发基因团购吧。劲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黑色旋风。 在缤纷的谷物世界，有吉田为您芝麻开门，引爆黑色旋风。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植物奶，保留20种谷物精华，只加芝麻不加糖，营养提升，口感更滑顺。 坚持有机，专注谷物的有吉田，开创黑色养生新风潮。请洽0800-88-0038或洽好物市集。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 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rowana。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的妹妹爱漂亮。有人开了第一枪头发之后，好像整个方向都在头发上面了。有人问说，哦，上次发精团购有买一个过敏体质款的洗发精，嗯，他用了以后发质就变好，嗯，可是我一天就很快就油掉了，请问是因为不适合吗？ 一天很快要油掉了啊？你本来就是会容易出油的吗？ 我实在是觉得啦，嗯，就是。既然你买了发际精，你应该就要把他们的售后服务用到爆。 你说要直接问他们是不是？ 对，他们是专业的。 当然，原本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样子，却突然改变，很有可能就是产品有问题，这是需要直接询问他们的专员。 求小资初次入手专柜保养品推荐。我最近皮肤好不稳定，也工作一小阵子了，我想试试看。我现在是小资女的第一次周年庆， 哎，这个也蛮常在那个PTT 的保养版出现哎， 就是我第一次想要 开始刷 周年庆了， 对，我想要用好一点的产品，可是，皮肤不稳定，我们都会回到最原始的嘛，就是皮肤不稳定不代表它是需要更多更好更营养的东西，也许它你需要的是最简单跟纯粹的东西，那个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专柜，它其实很多都可以要你有的效果哦，嗯，而且你没有说那专柜那么多， 对啊， 你这一楼 价差也超多， 百货公司整个一楼就眼花缭乱的，这太难给方向了，嗯， 就是关于皮肤要好，好像昨天林明真来嘛， 林明真皮肤超好， 所以他还是讲了，他私底下讲了一个最重要，就是因为之前对对对，他之前就是有很认真运动啊，或者什么干嘛的，嗯，然后因为大家知道他身材非常非常好，皮肤很好，嗯，然后可是后来他就现在香港拍戏，可是拍戏很累，嗯，然后吃的那些东西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重，怎么讲，有像菜单一样这样吃，嗯，所以他说最重要还是。他现在就先把运动放下，因为他觉得最重要是睡觉，嗯，对，要睡好了，然后再顾饮食，嗯，你的体态才能维持，最后才是运动，嗯，雕塑的部分。好，02-3639955，嗨，你好啊， 你好， 你是？ 我是。昨天的罪人， 嗨，罪人， 那个我觉得那个契尔斯真的不错啊。 哦哦，你说你买了太多以后， 你越来越奇怪了哎，你到底是谁呀， 啊？那个，我觉得我觉得契尔斯的柜姐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就不像普通的柜姐一样会簇拥上来，然后像是想要把你分食掉的那种什么食人鱼之类的，他就会很耐心的跟你讲解完，然后就也不会只狂推你一些有的没的。 你公司是不是在信义区？ 不是啦， 你是不是 L'Oreal 派来的？ 不是啦，不是啦。 如果我是厂商的话，下在你身上预算真的下得很划算哎， 真的吗？ 真的，你是一个很完美、很认真的攻读生哎。 好的，罪人，谢谢你。 嗯，好，拜 拜， 拜拜。但的确就是周年庆要到了，所以可能要在周年庆之前，如果你想要询问商品比较仔细的话，要趁 现在 问， 不要周年庆的时候再去问， 不能周年去拿来说哦。 很忙都不理我，问个问题，那是可是因为那时候是真的是人家正忙，最 那是他们一秒几十万上下的时候，你去烦人家就是你白目喽。 干嘛？这个口红都涂一下，这也不能用，这做多忙啊！真的 是很忙啊，对啊，那对啊，就是你如果想要得到就是 比较完善的服务， 完善的，你真的想要问清楚，然后试用好的话，你就是趁周年庆 前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先去调查完以后，自己写好评比以后，周年庆就直接下手买啦。 Welcome to the jungle. Welcome to the jungle. Welcome to the jungle. Know where I belong to. Yeah, try to fit in. Yeah, try to fit in. Yeah. 내 소리 위한 자리는 만들어내면 그만. Yeah, 끝까지 go. 시간은 충분해. 시간은 충분해. 늘 새로 만들어내면 그만. Yeah, 끝까지 go. 끝까지 go. I've seen the change in this life, in this city. Was I not made for this? It's our time in this city. I've seen the change in this life, in this city. I think gorgeous make one world's misfits in this city. Where things are narrowed down in this city. Where things are narrowed down in this city. Where things are narrowed down. Welcome to the jungle. 02-3-6-3-9-9-5-5 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妹妹爱漂亮时间。嗨，你好， 马克。 哎呦 ，Miki 呀， 玛丽。 嘿，歌写好了吗？ 还没有，没有灵感。 哦，没有灵感啊。 因为我要写好一点的歌，好一点的歌词给你跟玛丽唱啊。 嘿，谢谢。 然后你们红的话，我还可以赚钱呢，现在啊。 哎，那你今天投几块钱 ？Miki， 嗯， 你投几块？ 投五块。 很棒。 马克 啊， 你现在有兼那个股票的，对不对？ 哦，是。 你有投资吗？ 有啊， 你有投资啊？哎，你要小心一点哦。 好，我会小心的，我很小心，小心使得万年船。 他因为他那个股票哈、哦，他那个输赢很大，这样子。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 好，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哈、哦，他竟然输掉一栋房子。 哇、哦。 所以说小心一点。 好的，谢谢你。 你。反正你见好就收啊。 嘿嘿嘿，我知道。 你 Miki， 你后面有其他人哦？ 后面有其他人啊？ 对啊，为什么觉得好像后面有其他人在讲话声音？ 有一些欧巴桑啊。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聊天。 那他们听得到你在聊天吗？ 听不到。 你现在还是一样在你家的电话亭吗？ 对呀、啊。 哦、oh. ， 还是一样啊！我跟他打好久哦， 有到好久吗？ 还有吧。 我刚才上一通，我打了一个小时哎。 嗯？ 怎么会这样子？ 嗯。 那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没办法听节目？ 对呀、啊，所以我打这个电话就是没办法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就从上个小时打到现在。 对呀、啊。你们好不好啊？ 那你上次面试之后呢？你工作有 OK 吗 ？No problem. No problem 哦。 不是 ，fire 掉了。 No suit. No suit. 没了。 可是我今天还要再去看一个。 还要再面试一个。 还要应征一个。 嗯。 羊肉炉的。 冬天到了。 对呀、啊。 加油，那 晚上面试顺利咯。 谢谢啊，玛丽。 嘿、hey, 我没有玩股票。 你没有玩股票，对，你不要玩，对，是对的。 嗯， 你可以 你可以有没有像他那个大乐透有没有 叫我买乐透 刮刮的 哦刮刮乐不行我们每次刮刮乐运都好差哦 哦刮不到我跟你讲你可以去我下次给你一张那个用那个八卦算你的财运 哦这么厉害啊 嗯就是他那个师傅哈是透可以跟那个关公通灵 哦 那你怎么又帮你自己算一张来 对啊那你自己有这个有灵吗这个有准吗有用吗 我跟你讲我中共武吓台文公武吓台湾那一年哈我梦见了四尊神 你梦见了一尊神 四尊神对然后在那个厦门那里然后挡着那个中共哦然后维护着我们台湾哦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安居乐业其实真的就是要感谢你 我有梦见啊那是好大哦那四尊神好大哦你知道吗在那个海底这样子站着这样子然后 我听出来了 好的 Mickey 跟你说再见咯 好 OK 拜拜 拜拜 今年2019年，今天10月3号，身在台湾的我们，多了这24年可以活，都要感谢 Mickey 当年的那个梦。 四尊神， 1995，不然我们闰八月闰不过啊。96年的台海危机，那一届的民选总统，我们撑不下去啊。有一个问题啊，在问说有没有推荐或者觉得男生好看的发型呢？ 怎么可能？我讲一个好看的发型，大家都可以。 你喜欢哪一种？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 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哎、欸。 就是日式那种，就是长发，其实你也可以接受，只要那个 长发短发 只要那个型，你觉得 OK 就行。 对，我不能接受。不然这太明显在针对一个人 首歌曲叫做 My Time， 现在的时间是3:39。这首歌曲来自于 Beauty Handsome， 美丽帅气的你，美美爱漂亮，有什么好用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呢？有人说我发型再好，脸蛋不帅也没用。嗯，我觉得这好像是反过来的哦。 No. 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看的发型，你的脸蛋帅气度会升很多级的。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沾染着爱故事吧，不耐烦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你不想玩我也想玩，你是一间美术馆，你的脸谁来看你都不能管，左边我左顾右盼不耐烦，我也要看，爱你是我的习惯，不管你未来怎么办，不能转换，不用交换，수없이 연습했어 다른 사이로 만나고 싶어 농담처럼 항상 말하던 우리 나중에 그때도 혼자라면 가슴 내려앉는 생각에 말하고 싶었던 곁에 사랑

UFO。 你习惯左手写字，空出了右手没事，我把它小心放进心事。我喜欢你在左边靠近心房的感觉，把你的侧脸刻进心田。习惯伴随习惯，依赖养成依赖，一切却不能说穿。等待蔓延等待，遗憾嫉妒遗憾，朋友很简单。我们就像是热恋中的朋友，不说破，哪来的分手？我们只能是暧昧中的朋友，说穿了，只是不够喜欢我。教室之间弹出了心事，我再也不能若无其事。你那欲言又止还是没说的其实，伴随着钟声到此为止。习惯伴随习惯，依赖养成依赖，一切却不能说穿。说破，哪来的分手？我们只能是暧昧中的朋友，说穿了，只是不够喜欢。我们终究没能走到最后，你和我还有什么好说？时间从来不会为了谁停留，别回头。真心过，我是爱上你才认识我自己，我是离开你才喜欢上自己。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田雅霍的新歌，叫做《朋友很简单》。3:53，很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谢谢大家分享自己的噩梦，虽然最后变得有点像鬼故事，然后也谢谢大家分享大家的美妆啊、保养啊，还有问题跟疑问，还有打电话进来。我们明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再会喽！明天呢是我们星期五，然后有诚实电影预告员，还有你们的一周大事。祝你今天是个好日子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 读着刚看完的报纸，你特制的三明治，营养好吃。每一个好日子，快乐的好日子。 大。 寂寞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 天上的星星为他闪亮，吴青峰，太空人。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情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 灭。吴青峰太空人是他首张专辑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即将漂流到你我身边，永不离去。 旋转的太空人，等你回到人群，坐落在光明而不明的阳光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感叹啊，那是为我闪烁过的心。而你看见的光是消息，数千年后才抵达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情音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境无水无氧气，我的重听以为你说一起，原来你说的是一起。归去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 吴青峰首张专辑《太空人》现已诞生。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为你的爱车加值吗？加实多促销大优惠来喽！即日起到11月15号，只要到加实多固车保养站保养爱车，并购买极致或磁护机油产品4瓶以上，就送车载导航手机支架。数量有限，快来加实多暴走好康！ 加实多。